接着我们会读今天会宣讲的经文，经文是来自以弗所书第一章15至23节。我也想邀请弟兄姊妹分开左右手，好吗？我们左边就读单节，右边读双节，你不用担心你们人少的，我会帮你们的。好吧，好，那我们来了，我们一起去轮流诵读，我们先来这边开始。好，开始。因此我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素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啊，神给我们一段很宝贵的圣经，这段圣经里面呢实在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宝藏。今天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教会都有几位的弟兄姊妹都用了很多的时间呢，都已经是接受了一些你们看不见的训练。他们呢特别去预备以弗所书很多的思考，所以接下来他们都有几次跟我们分享以弗所书。特别今天呢，梗係揾個勇將啊，揾 Jenny 咧打頭陣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感謝主，讓佢咧去同我哋分享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啊，叫堅離地。好，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內平安。多謝牧師咁有能力咁樣將呢一個嘅主題，今日嘅主題信息叫做堅離地。咁樣咧，想問下大家先，一聽個名咧堅離地，問下當中有邊個係嚟自香港嘅？請舉手。啊，都好多喎，可能網上嘅弟兄姊妹都係有一部分嚟自香港嘅。咁樣嚟自香港嘅咧，就你一聽個名嗰陣時，你就會覺得係唔會陌生，係好熟悉嘅。點解咧？因為堅離地咧，其實就係一個嘅人名嚟嘅。因為香港曾經是殖民地啦，咁原來堅尼地咧就係喺英國駐香港嘅第七任港督，佢就係堅尼地爵士 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 嘅。咁為咗紀念佢咧，咁當時喺香港好多嘅地方咧都有佢個名，例如有堅尼地道啦，聽過未啊？啊，你哋搭港鐵啦，唔係叫地鐵啦，港鐵係咪可能會經過嘅係堅尼地城啦？啊，或者咧就係、是、譬如呢、這、一個究竟堅尼地喺邊一個地方咧？就係、喺香港島嘅中西區嘅西端嗰度落少少嘅。咁樣咧，但係咧，我今日用呢個字咧就係、是、離地啊。其實咧，離地咧，堅尼地離地嗰個字咧係有個同音演變咧，就變咗做離地嘅。通常咧。離地咧唔係一個好好嘅意思，有負面嘅意思嘅，例如不切實際啦，嚇同我而家面對嘅處境都冇乜關係嘅，咁啊死啦！我今日嘅講道咧就叫做堅離地，咁樣咧就希望咧就唔會太過離地，其實咧係可以咧我哋弟兄姊妹可以落實去應用嘅，咁樣。OK， 咁我哋所以咧喺堅離地度咧，我希望重新嘅俾佢有一個嘅新嘅定義，堅守啲乜嘢咧？要離開啲乜嘢？喺地上又要做啲乜嘢咧？嗱，我未出下一個 PowerPoint 之前，我想問下大家，可能大家上次都會喺度嘅。牧師上次嘅題目就係叫做情迷以弗所啊，記唔記得以弗所喺邊度咧？有冇人記得？唔記得唔緊要嘅。記得唔緊要，嗱，今日嘅啟以弗所書，我哋答到去係頭先阿牧師所提講嘅嗰個經文咧，就係保羅俾以弗所信徒嘅禱告。咁喺邊度咧？咁我而家揭曉啦，真係冇人記得。OK， 記得 我會請食飯嘛。OK， 大家你見唔見到嗰、那個類似靴形嘅地方先？見到舉手，類似靴形有個 boot 嘅，係啦，嗰度係咩地方啊？冇錯啦，意大利你記得啦。咁意大利落少少喺你哋幅圖嘅右邊嘅圈字嘅，係嗰個叫 Turkey 火雞係咪啊？唔係，係以弗所嚇，即係以弗所其實就係等於而家嘅位於土耳其嘅西南邊，係喺愛琴海嘅東南沿岸左右啦。咁樣咧，嗰陣時嘅文化，即係我哋可以再重温一次啦。係當時喺當時嘅以弗所嘅地區咧，個文化經濟係一個重要嘅城市嚟嘅，係充滿咗好多異教嘅色彩咧。例如你睇到嘅有一個遺址，其實係阿底米神廟一個嘅生育女神啊。咁嗰陣時嗰個地方受到好多嘅文化衝擊，當時嘅信徒啱啱信主嘅咧，佢哋喺佢哋嘅信仰上咧都會有好多嘅挑戰嘅。關於以弗所嘅作者就係保羅啦。當時寫信嗰陣時，保羅係喺監獄，咁佢喺監獄宣信入邊咧有幾以下呢幾封，有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哥羅西書同埋呢一個腓利門書噶。嗱，雖然保羅咧係長期咁樣生活上係受到羅馬兵丁嘅監管，但係一定程度上咧，都係會係有個限制嘅。但係你會知道，你睇到咧保羅嘅心思意念，佢心入邊所牽掛嘅咧，成日都話。我哋要思念天上嘅事，咁样喺第一章咧，其实咧成个第一章咧，保罗咧就尝试咧带我哋去一个 mountain top， 一个好高处啊，好高处睇咩咧？睇神究竟系一个咩嘅神？究竟喺基督里面所赐嘅多样嘅属灵福气，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嗱，就好似咧先嗰几排我哋当中嘅有啊 Amy Frankie， 佢哋系去。大峽谷 Grand Canyon 旅行啦，大家都有冇聽過大峽谷啊？哇，啲石好大嚿啊！哇，有紅色啊，咦，有啡色，有啲金金地色喎、啊。近睇你又覺得哇哇，再上去高處睇就點啊？哇，仲更加犀利啦！你睇下嗰只松鼠仔啊，都喺度咧，即係哇，好正啊！神嘅創造原來喺高處係咁靚，一眼睇曬嘅。你未去過大峽谷嘅，可能都喺呢一啲嘅 poster 度見到呢個咩嘅夜景啊？維多利亞港係咪啊？呢個係最出名嘅 spectacular， 係嘆為觀止嘅夜景嚟嘅。嗱，我哋嘅屬靈生命咧，有陣時都要需要登上去一個嘅高峰，以致我哋咧能夠係喺一個嘅宏觀、一個離地嘅角度，喺個神嗰個嘅角度去睇神喺我哋嘅生命中有乜嘢作為，以致我哋更加咧鎖定方向，鎖定我哋嘅對象。所以我想你哋今日同你前后左右隔篱嘅弟兄姊妹讲，你哋要坚离地。嗯，网上嘅弟兄姊妹，你哋都要坚离地。让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嘅天父，感谢你俾孩子喺呢一个机会站喺呢一个讲台中宣讲你嘅信息。求你亲自洁净孩子的嘴唇，让我讲的信息是可以是不单止是给自己一个提醒，更加对弟兄姊妹一个的生命的帮助。求圣灵亲自补充孩子的不足，求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以致到我们各人都是同感一灵，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属灵福气。我们这样交托祷告祈求，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OK， 咁样咧，第一样嘢咧就系保罗要同我哋解决嘅第一个坚离地咧，第一个坚系坚信，坚信啲乜嘢咧？系坚信神丰盛嘅应许 ，hold firm on God's promise and 佢嘅 blessing。嗱，呢度嗰个句子系咁讲嘅。十五章話：因此，我既聽見你們順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哋。保羅咧係聽到一個好消息，呢、這個好消息就係乜嘢啊？因為嗰陣時咧係冇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噶嘛，冇 WhatsApp， 又冇 WeChat， 又冇呢一個嘅手提電話資訊，咁啊點樣可以傳出嚟咧？ 傳出來呢，就是因為他們當中是有人信主耶穌，而且信之後得出來的果效就是怎樣，愛人愛神，愛人愛神是信仰真實的表現，傳出去，這樣保羅是很開心的。嗱，呢啲生命嘅扭轉嘅動力咧，其實咧係嚟自乜嘢咧？呢度嗰個嘅十五節一開頭就係寫因此，所以咧因此咧就係其實就係上下文啦。啊，聖經嘅即係其唔係話最犀利就係猶太文啊、希臘文，最緊要係上下文。咁啊，睇下上下文，我哋可以咧撮要咁睇嘅。其實上下文咧係嚟自上邊嘅第三至到第十四節，我哋叫做好似好長嘅一個嘅好長嘅句子，係叫連貫句，係其實係一個完整嘅句子嚟嘅。咁樣咧，其實係呢一個係保羅嘅讚頌嘅詩篇，就好似咧，你有冇當中有冇念過急口令嘅麥當勞漢堡包急口令啊？記唔記得啊？二十秒之內你就要講雙層牛肉巨無霸、醬汁洋葱夾青瓜、芝士生菜、人人。冇錯，你喺二十秒之內，咁啊保羅梗係唔係咁快嘅？佢其實想講嘅咧，係講一啲好正好正嘅嘢，一口氣講曬。當時佢係好興奮嘅心情，同以弗所嘅信徒講，今日亦都同我哋講，嗱，我係做一個撮要嘅，俾大家去知道究竟呢幾樣係啲乜嘢嘅雙層牛肉巨無霸咧？咁你哋要記住嗰啲英文字母啫，好唔好啊？大家一齊記住嘅，嚟啦喎！第一個嘅係乜嘢啊 ？C 係。Chosen 被揀選，被揀選是神的恩典。那我們如何回應呢？我們是藉著聖靈的幫助，用信心去接受這個教恩。第一個是 C， 第二個是什麼 ？A adopted。adopted 的意思就是得到我們當我們信主耶穌的那一刻，我們就是得到兒子的名分，我們稱為神的兒女。第三個是 R。R 是 redeemed 就是我們原本呢是因為我們的罪緣故其實是還不到的，是負資產的，但是藉著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愛流出的寶血，我們就是成為我們的贖價，這樣我們是得贖罪得赦免。 R redeemed。 第四個英文字母是 S sealed by the Spirit， 有冇聽過 sealed by the kiss 咁樣噶啦？但係呢個係 sealed by the Spirit 係乜嘢咧？係受到聖靈為印記、永生嘅應許、得基業嘅憑據。咁受聖靈嘅印記，上次咧牧師都講過嘅，有真貨，亦都有 A 貨嘛。印記嘅意思，呢一個係真貨定係咩啊？係真貨嚟噶嘛？即係話咧，係確保係真實安全。永生咧就係唔係話我哋死咗之後先至有永生？其實當我哋接受主耶穌嘅生命，將個主權交俾佢，我哋同神建立咗個關係，我哋就開始我哋嘅永生。得基業嘅憑據就係我哋係憑據係一個抵押品，即係咩意思咧？記唔記得呢四個字啊 ？C A R S 即係咩啊 ？Cars car 即係乜嘢啊？車。冇錯啦，嗱，記住啦 ，C A R S cars 係一架豪車，因為係 S， 所以係唔止一架，係一架超級嘅豪車，係超勁馬力嘅豪車。憑據嘅意思就係天父已經落咗訂，落咗訂俾我哋。嗱，好嘅，對舉個例啦，當中有做餐館嘅，如果個餐館有人打電話落一個 order 係1000蚊嘅，咁你炒唔炒啊？炒係咪做唔做啊？咁樣哇，大佬你炒咗嗰個 order 咁樣唔嚟 pick up 嘅，咁咪咩咯？咁你有啲乜嘢可以證明佢個落1000蚊嘅 order 係真嘅？落啲 deposit 啦，係咪啊？要落訂噶嘛？咁你落訂先至信噶嘛？即係個舉例啦。咁所以咧，問題就係你信唔信天父呢個 C A R S 嘅應許係堅嘅咧？中國人呢就是有一句話，就是見步行步。我們信徒生命呢就是行步見步，縱使我們現在的身處的地方，我們的世界是不像樣，但是我們仍然都相信有一個更美的家鄉在等我們，現在還未實現，但是我們知道是會始終會承受。漫步人生路的過程之中，我們就是一路走一路信。 就好似呢幅圖畫咁啊。首先講明啊，今日用嘅圖畫咧，我係經過所有弟兄姊妹嘅同意先嘅。即係呢一個圖畫咁樣啦，嗱、啊、你知道啦，個哇個老豆話我哋去 Universal 啦 ，Orlando 啦，咁後面啲細路仔係點啊？非常之興奮啊，有個更美嘅地方啊嚇，咁、啊、佢可以去 looking forward to。咁佢哋成日都話到未啊 ？Are we there yet？ 到未啊？到未啊？佢哋嘅心係興奮嘅，係咪啊？同埋佢哋係相信揸車嗰個爸爸係點啊？放心，你一定會到達嗰個目的地嘅。嗱、啊，咁呢個就係叫做。堅信，堅信主耶穌，堅信神豐盛的應許。不過老實說，你和我的成長過程之中，往往都是覺得摸到看到的、啊、摸到看到的小孩子，由小孩子開始讀書都已經是了、啊、你途當中有個很小的，他們要學一些感官的東西去學習的嘛，摸到看到的才是覺得真的嘛。這樣有時候就會想了，咁呢個堅信好似有少少離地咁樣嘅喎。其實我哋講嘅信息，頭先你聽嘅 CARS， 老實講，你哋係唔止聽過一次噶啦。翻嚟教會嘅，可能你哋好多時當中就係會聽過啊，救恩啦，耶穌升十字架啦，生日復活啦，為我哋嘅罪而死啦，呢啲其實你哋聽過，一路咁樣打裝打裝打裝。今日就係問自己啦。究竟你打桩那條桩打得穩不穩？你的信靠會不會是很堅固還是動搖呢？或許我們現在的人生裡面，可能你要面對的是一場大的風暴，你心心靈都很疲倦，很多的無力感，有一些難處沒人可以跟你分享，就好像很孤單一樣，每一天都是要很捱過的心情。咁咧，我同你讲坚信主耶稣嘅应许，你就会觉得系好遥远啊，有啲离地，甚至有啲抽象，就好似冇出路咁样。其实有出路，感谢主，保罗提供咗个答案，就系、是、靠祷告。因此，第二个踏入我哋要解决嘅，我哋坚信咗之后，由保罗嘅赞颂。就要轉到落去禱告 ，from praise to prayer。嗱，今日咧，我哋喺保羅嘅禱告入邊咧，我哋可以咧，同我哋而家嘅屬靈生命有一個嘅對比先。大家一路咁樣講，一路做一個對比。嗱，可能有一啲嘅距離，不過唔緊要，我哋唔係用消極嘅態度去面對，我哋嘗試用積極嘅態度去面對，好嘛？咁所以咧，第二個嘅信息離係咩咧？係離開。離開只限於頭腦上，或者是知識上所對主的認識。 Move beyond just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ord。 說什麼呢？可能當中的我們當中有很多人已經是回過來崇拜很久了，很多次參加過不少的查經班，聽過不少的道、我們是、有些什麼的、培靈會、報道會、我們都去參加，咁樣咧，呢啲唔係唔好，呢啲唔好，我唔係反智，係好嘅。但係會唔會久而久之咧，我哋嗰個嘅知識咧，個頭腦咧一度咁樣一路一路一路咁樣佢大咗啦。但係有陣時反而我哋嘅聽到咧就係點樣咧？有陣時而家有個新常態就係左耳右，左耳入就係點啊？右耳出嘅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就保羅就提醒啦，我哋需要咧係。離開，我哋係需要喺有一個更深嘅經歷基督，我哋嘅屬靈生命係需要升咧，就好似我哋啱啱上完嘅初信班啦，或者係價值觀成長班啦，咁點啊？咁我哋點啊？又點啊 ？Now what？ 咁下一步係乜嘢咧？保羅話我哋要更深嘅去真知道主耶穌。今日咧，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全世界每個人都需要喺個人生命上，我哋要認識主耶穌。其實整個教會嘅肢體，我哋需要嘅係持續不斷地去認識主。咁呢一個咧，唔係頭腦脹大咁簡單。我哋將個頭腦嘅知識同我哋心入邊嗰種嘅體會嗰種嘅連結咧，我哋係要靠禱告。保羅嘅出路就係禱告。你哋咧就係、是、有冇試過咧？就是在黑暗裡面， 呢度就係講我哋係喺一個嘅黑暗嘅處境入邊。不過主耶穌就係真光，神嘅光就係我哋路上嘅光，腳前嘅燈。從神而嚟嘅智慧同埋啟示嘅靈咧，帶出嚟嘅果效就係照明。嗱，你哋有冇試過咧？即係你瞓到好冧、好攰，喺一間好黑嘅房度瞓到好冧，可能瞓到好長嘅時間。咁突然間咧，有人咧就可能係鏟到唔醒噶啦，就開盞開一盞好光嘅燈，咁你會點啊？殘死我啦，殘死我啦！咁繼續仲要開大啲嗰盞燈，即係一路又較光暗噶嘛，開到殘到最光嘅，咁終於點啊？父母已經知啦，你叫細路仔起身翻學嘅，可能就係開燈，咁啊鏟亦都唔醒，一開燈就醒啦。我哋都好需要呢一個光，我哋可能一直以嚟，我哋嗰個心都係沉睡嘅，所以保羅話要我哋離開只係聖經或知識上面認識嘅主。我哋系要靠神俾我哋嘅智慧。嗱，圣经所提到嘅智慧唔系有 IQ， 唔系智商，唔系话你读书嘅学历多寡，亦都唔系我哋嘅职位，而是系我哋嘅智慧系信服圣灵同嘅人带领同埋引导。记得上牧师咧，上牧师上次提过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点样啊？嗰堂太系边个揸住噶？不是自己揸住，是主耶稣是生命的揸 fit 人。你觉得哎呀，我真的不明白啊，神，我不知道怎样去做什么智慧呢？圣经说过，我说这个恩典是神用猪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即是说呢是有在这里的，有在这里是准备我们去拿，问题是我们拿不拿而已。記得有一次咧，就我哋喺教會入邊有一個嘅查經班，就查考呢一個馬太福音嘅第十三章，係關於撒種嘅比喻啦。咁我可撮要咁講，呢度有四幅圖畫，每一個圖畫都表示有唔同嘅土壤。土壤咧就係我哋嘅我哋嘅心田啊。猶太人講嘅心咧，唔單止係一個感覺，唔單止係個情緒，其實係一個心思意念，係一個相連嚟嘅。咁我講完之後咧，我就問弟兄姊妹啦，嗱嚟得查經班嘅咧，可能唔會係第一二種嘅，第一二種咧係見唔到扎唔到根嘅，係咪啊？咁但係第三種嘅咧，你見到嗰個根有扎到，但係點樣啊？就係喺落在荊棘裏，荊棘長起來就把它擠住了。咁耶穌嘅解釋咧就係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咗道，後來在世上嘅思慮。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咁我问佢哋啦，喂，咁多种嘅土壤，你觉得你哋系第几种啊？咁样，咁好多人都话啦，唉，都系第三种啦。唔知嗰个系咪你咧？即系有阵时俾我哋嘅世上嘅思虑、钱财迷惑，就将佢挤住咗，唔能够系可以即系真真正正嘅经历神。即系有阵时点样为之思虑呢？譬如你加价啦，你加五毫子啊，加一蚊啊，咁样都会烦成日咁样嗰种嗰啲思虑咁样啦。咁我就再问一个仲更加愚蠢嘅问题。咁你哋系想第几种呢？咁你话咧，你哋想第几种啊？梗系第四种噶，系咪啊？即系好愚蠢呢个问题。但系咧，都系第四种系乜嘢呢？就系落在好土壤又结实。跟住又有100倍、60倍、30倍。耶稣话撒喺呢啲好土地上嘅人听嗰度之后点啊？明白了，结后来就结实，就有100倍、60倍、30倍嘅收成。咁第四种嘅土壤究竟系乜样呢？就系正正式式就系我所讲嘅离开只限于知识层面上对主嘅认识嘅土壤。你睇翻呢个 chart 一路咁样落，听咗道之后有乜嘢啊？回应，回应之后你求神嘅智慧，求主耶稣圣灵嘅光照同埋带领，你用信服嘅心去领受，而且系行出嚟。行出嚟之後嘅果效係榮耀神，有益其他人。用翻上次嘅例子啊，上次嘅例子就係聖經有話過，不要醉酒，醉酒帶來嘅係放蕩，要被聖靈充滿。你嘅回應如果係對呢一個道有回應嘅話，你就話：咦，唔係喎，我上次可能係當中有啲未信嘅弟兄姊妹，我可能係飲大咗喎， 可能喝大了之後就可能有些事情是說啊，或者行為上是會拌倒人。那你聽了這一句的之後你就怎樣信服聖靈的帶領，用著受教的心去領受，你就會改。那這個呢是不單止是停留在知識上那麼簡單，而是我們是有行動去證明的。我很喜歡呢第二首的今天的詩歌叫做什麼，近心經歷你啦。咁當中咧有一個嘅副歌係成日都即係 repeat 嘅，佢話咩啊？讓我嘅聽你嘅心跳係嘛？熟悉你點樣啊？每一個呼吸，咁其實係講乜嘢咧？其實係一個係超越你淨係頭腦認識，你係知道同神有一個嘅連結，你知道有啲乜嘢係天父爸爸中意。你做天父爸爸的喜歡，你拿捏到他的心事，所以呢你是信著聖靈的帶領，以致到呢就是更加經歷神那個的實在。這個是超越我們知識，這個是神開我們的心眼。這樣你看到右手邊那個呢，是我的右手邊，是不是就是有見到有個打包那個，一見到這個呢就大家呢按著這一點呢就有一些打包走。生活的應用是什麼呢？做一個的祈禱的功課，今天回去開始這個星期六開始做一個祈禱的功課。咦，哇哇，說到 有功課的，是做一個很簡單的求神給這個的智慧和啟示的靈，照明我們心中的 眼睛。可能當中的是有當中的有人是未信，有家人朋友未信，可能他说唉，我陪人来的咋，我都即是听，我不是听怎样听的这样。诶，为这个家人祈祷，或者是那个是正正是你自己，为你自己祈祷，求主耶稣开你的心眼，亦都为自己祈祷。我们今天这个 part 是讲离开嘛，或者有些什么东西是找住你缠绕住你，以致你不能够离开的呢？可能是你人生的阅历里面有些不开心的经历，或者在教会里面有误会，或者是有一些有意无意伤害了你的东西，伤害了你的东西，以致你永远都是被这些东西缠绕了，你不能够是真真正正的成长去经历天父。为教会祈祷的这个离开是好的，離開個 comfort zone， 即係個安全地區。咧，除咗我哋每日翻嚟教會崇拜，我知道當中有崇拜，有俾奉獻，有影相，啊，係好嘅，係好嘅嚇，又好嘅。但係我哋係進一步嘅，或者嘗試離開自己嘅安全地帶嗰個 comfort zone， 嘗試有不同嘅侍奉啦，係擴野，讓神擴野我哋嘅境界，擴張我哋嘅境界，擴張我哋嘅視野，去經歷主。好似我咁樣係。要放膽講道，其實我係緊張。佢問我緊唔緊張，梗係緊張啦，出手汗有啦，而家震緊有啦，係咪啊？講緊嘢又唔係好清楚，有啦。但係我求主放膽俾我講道，因為今日有一個姊妹提醒我，神仲緊張過我，神仲緊張過我啊！咁我放膽講道，我知道聖靈神嘅説話有能力，佢會做感動嘅工作，所以求接受主都幫助大家。好啦，咁我哋嘅心眼被开之后咧，我哋有个连带关系，我哋就系更能去认识天父，认识主耶稣。所以坚就系坚信啦，离就系离开。第三，我哋要点啊？落地实践，就系按住在主里嘅盼望同埋大能咧，喺地上个得胜嘅生活。呢度第一個嘅就係你會發覺保羅講嘅有好多嘅何等啊、何等啊、何等啊、何等，係呢啲何等咧，其實由幫助我哋係由認識去到真知道他 ，to know Jesus better，to know Jesus better， 真知道他嘅地步。所以第一個想大家一齊分享嘅咧，就係在主裏係有盼望嘅。嗱，通常諗起盼望或者希望，你係會諗起啲乜嘢咧？會唔會係wishful thinking 啊？即係我希望實現啦。好似我哋翻工咁樣，你工作嘅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你日日開 OT 努力工作嘅，你嘅希望係乜咧？ 希望是就是有老闆的賞識、升職、加薪，但是這裡他說使你們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我們看看是即是屬世的盼望是有什麼不同呢？屬世的希望就是又剛剛過了的奧運這樣，這幾批人香港那三個得獎的，美國那些有得獎的，中間那個跳水那個得獎的，你知不知道他們是付出多少的努力啊？他們往往是努力的成果的兌現來的，好像全紅蟬是不是，那個跳水那個，你知不知道他應該那個的青春期，他可能是有很多的朋友去玩，是不是，但是 他連增磅少少都不敢，都不可以，因為他要知道他要即是要得那個的獎牌的獎賞呢，那他就要這樣要很努力地 去達成。那這些呢是他們用他們的成果，他們有個目標，他們的努力去邁進這個的奧運頒獎台，但是屬世的希望有時候都可能是很快就會幻滅的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呢，同樣的這個的在美國呢奧運的這個的體操獎牌當中，中間揸住個獎牌好開心笑嗰個咧，係美國嘅，佢得到個銅牌。但隔離嗰個即淺藍、淺綠色衫嗰個咧，係羅馬尼亞嘅，係點樣嘅咧？佢係好辛苦咁樣，佢好開心啊！終於俾我搭上去個奧運港台嗰個舞台嗰度、頒獎台嗰度攞到個銅牌，就係因為佢個教練覺得佢有一個難度係做到，所以咧佢就即刻個同嗰啲嘅評判就講：，這個難度佢做到喎，應該加分。咁真係加咗嗰一分，0.1分，即刻扭轉個局面咧，佢係由第五位升到上去銅牌。好開心啊，係咪啊？即係佢諗都諗唔到噶，嚇咁啊點知？跟住羅馬尼亞嗰邊就唔服氣啦。羅馬尼亞就話唔係，你討論嗰個嘅加分嗰陣時係1分04秒。奧運嘅準則，如果你係有一啲乜嘢嘅變唔覺得唔公平嘅咧，你係要 within 1分鐘之內你就要投訴噶啦。佢話唔係，係1分04秒。咁所以咧，就係呢04秒咧，佢哋咧就喺度拗啦。唔係嘅，你因為你嗰個嘅教練咧，係過咗1分04秒啊，先至去質疑呢一個嘅分數嘅比例，所以過咗個4秒。咁點樣咧？咁樣個奧運嗰邊嘅體操咧，當中係有羅馬尼亞人嘅，咁就話：哦，咁啊，算咯，咁樣攞走佢個銅牌啦。咁啊，攞咗個銅牌，就另外咧就設一個特別嘅頒獎俾嗰個羅馬尼亞。你諗下嗰個女仔原本係點啊？非常之興奮，得到嗰個銅牌，即係佢嗰個嘅努力係有兑現到啊！就點知咁樣，就係、是、有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際遇，就係咁樣嘅將佢嘅希望跌落谷底。我哋講緊嘅係屬天嘅盼望，屬天嘅盼望往往係我哋灰心失望嗰陣時。即使我哋一切都落空咗，仍然个心入边有一种内在嘅把握。我讲一个个人嘅例子啊，嗱，大家都知道，1个月前阿黄太唔舒服入咗医院，系咪？咁系入咗嗰间医院，我唔讲个医院名啦。其实有一样嘢我系冇同大家分享，我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咁我问我阿妈，阿妈都话 OK 嘅。咁我去呢间医院嗰阵时咧，其实咧感觉系有啲怪怪地嘅。即係有啲唔係好自在嘅，行嗰條走廊去探阿媽嗰陣時，或者係經過嗰個 check in 有個人嚟 check in 你噶嘛，我係唔係好自在嘅？因為嗰間醫院咧，正正係我爸爸喺嗰間醫院離開人世翻天家，而且係好突然。你明唔明啊？你即係你去翻嗰條路，直係去翻嗰條路，你經過嗰條路嗰陣時咧，我係有一種咧。即係戚住咁嘅感覺，就好似咧，你有冇試過咧？你即係你揸車咧，你喺嗰條路嗰度撞車，你有冇覺得行翻嗰條路都會有少少嘅心理嘅障礙啊？有種我係有呢種心理障礙嘅。咁啊，我唔講，我保存喺個心入邊，唉，即係諗翻起爸爸咁樣啦，會好自然人性。咁但係咧，我見到我阿媽喺度笑喎，即係佢已經個人清醒翻啦，咁樣喎。 我你笑乜嘢啊？你咪咪嘴笑乜嘢啊？咁啊，哎，你阿爸喺呢度翻天家嘅。咁我话，我话，犀利啊！阿黄老太，你阿爸喺呢度翻天家嘅。啊，我咧感谢主啦，我啲血糖稳定翻，佢稳定咗啦嘛嗰日。诶，嗰几个大只佬好好啊。咁样咧，咁我就嚟可以翻去房度休息噶啦。感谢主，神俾我一日生命。不过你阿爸喺呢度翻天家，佢好得无比。即系你明明嗰种，佢可以咧系用呢一种嘅心态。哇！我话茅塞顿开啦。哇！原来我阿妈系用笑脸迎接佢嘅盼望。OK， 咁我有一个咧例子啦。呢、这、一个就醒的启示，就俾大家睇。咁样咧，曾经有人话啦：，喂！大佬啊，我呢世都搞唔掂啊，點樣有即係點樣有心情有力去咩啊？諗永恆盼望嘅事啊！嗱，呢條繩咧就代表咗咩咧？前邊呢一道白色嘅，大家見唔見到？啊，大家見唔見到網上嘅白色嘅呢一條？白色嘅呢一條咧就係代表乜嘢咧？我哋所一生入邊嘅精力啊，我哋嘅寄望咧都投資落佢嘅，例如投資咩啊？生意啦，工作啦。仲有咧，有父母嘅，即係有仔女啦，仔女佢哋嘅讀書啦。哦，如果你差唔多上岸嘅，你諗乜嘢啊？諗咩啊？退休啦，嚇、啊，跟住之後咧，退完休退下休又掛住乜嘢啊？健康啦，咁所有咧都喺曬呢一度嘅。所以咧，呢啲成果咧，我想講白色呢一個咧，正正係聖經所講嘅，係會扭壞、會玷污、會能摧殘、會傳唔到。存留到永恒，冇永恒价值。唔好唔记得呢、这个世界始终系会过去嘅。而呢条绳嘅后半部咧，好戏在后头，咁啊拍到好长，好长，好长。我即系就想揾一条咧系长到冇见唔到尾嘅，我冇，但系天父有。天父有一个系永恒唔会止息嘅生命，因为天父系活着。我哋一阵间会再讲多啲，但系我哋即系呢一个咧，系属神嘅人咧个生命咧，你后决先至精彩嘅。咁样咧，就所以咧，我哋系会有得生命嘅冠冕嘅，我哋系会长十座城嘅。即系呢啲嘢咧，可能系有啲离地，但系咧就保留呢一个彩蛋喺度。OK， 咁样，但系往往咧，我哋咧永远人性系好脆弱嘅。我哋將我哋嘅所有嘅喜好啊，或者係人性咧，中意往後看嘅嚇、啊，就諗下人生有啲咩遺憾放咗喺度 ，OK？ 人生有啲乜嘢嘅不如意嘅事，有啲咩際遇就放咗喺曬呢度。人生有啲乜嘢後悔嘅事，早知係咁啦，唉，早知係咁我就唔會咁啦，早知係咁我就唔係咁啦，早知係咁我就唔係咁啦。早知系咁，我就唔系咁，就永远就喺呢一个白色嘅短短嘅生命入边，以致到我哋对永恒嘅盼望冇咗动力。我记得咧，就系、是、我哋要学乜嘢咧？就系、是、我哋有喺个醒嘅启示入边咧，学下我要扭转个思维啊！我唔知点样讲啊，将条 timeline 扭转佢，你就将呢个永恒嘅咧，就谂谂多啲啊，即系咁嘅意思啊。好似阿黃太咁樣咧，我哋講我哋屋企咧，逢星期四咧會有一個飯局嘅，即系咧第一個禮拜四咧，阿媽先過清楚過我，呢一陣間問佢。第一個禮拜四咧就係阿媽請，佢揀去邊一間餐館食。第二個禮拜四就我同偉華請，我哋揀去邊間餐館食。第三個禮拜四咧就係阿奶奶請，又揀邊間餐館食。阿 John 又去揀邊間餐館食。咁樣咧，佢咧好得意嘅喎，我媽一路食緊嗰陣時咧，啊下個禮拜咧，我哋就諗下呢一個啦。咁如果第二個禮拜咧，就呢一間啦，第三個禮拜不如嗰間啦，啊帶入邊個啊咁樣啦，啊仲有啊，我個三家姐喺就嚟就嚟喺香港嚟美國啦，咁我哋咧又去呢一間啦，跟住又去嗰間啦咁樣，即係佢咧係可以將未發生嘅事咧就永即係開心嘅事啊，開心嘅事啊，佢渴望嘅事啊。佢會係好積極咁樣去諗，咁當然我哋嘅人生嘅盼望唔係淨係食咁簡單嘅，係咪？但係即係我想即係做一個嘅比喻，就係話將呢一啲嘅將個永恆要發生嘅嘢放近少少，好似戴個望遠鏡咁樣，你覺得遙遠啊嘛，你咪戴住個望遠鏡，咁會點啊？咁咪校翻個對焦，咪帶近啲咯，係咪啊？將個望遠鏡發生嘅嘢帶近啲，咁樣係俾我哋有生命嘅動力。以致到我哋嘅盼望咧，不至于羞愧。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打包走嘅咧，我哋要主動出擊，整個教會嘅肢體要將盼望帶到人間。順便喺呢度賣下廣告啦。咁我哋11月28日有個感恩節嘅佈道會，有福音話劇，有聚餐，呢啲都希望我哋能夠可以將呢一個嘅盼望帶俾人間，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咁我哋咧第一樣嘢掌握嘅咧就係盼望，第二樣嘢何等的乜嘢呢？就係何等的在基督裏，除咗有盼望，就係得基業。嗱，永遠好得意嘅呢一個，當我發現呢一句嗰陣時咧，我做講章嗰陣時，再次咁樣去睇呢一句，我就有新發現，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嗱，我哋都知道基業就即係好似產業咁樣啦，遺產咁樣啦。咁我之前都講咗啦，同第一節有一個嘅脈絡咧，就係神好多嘅屬靈嘅風氣俾咗我哋平安、喜樂、盼望，呢啲都係我哋會得嘅基業，係咪啊？但係你留意咧，佢呢度仲有嘅喎，即係呢個係神所給嘅 God bestow 嘅，神俾我哋嘅基業嚇，兒女係我哋嘅產業，即係咁樣嘅意思。神所俾我哋嘅好嘢嚟嘅，但係咧，你話他在聖徒中，即係話咧，神咧係在聖徒中得嘅基業，係神所得嘅。基業係乜嘢啊？我哋啊，我哋係神嘅基業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除咗係我哋喺神嗰度攞到我哋嘅屬靈嘅福氣之外，盼望之外，原來神睇我哋都好重要啊！神睇我哋就係我哋啲我哋信徒咧，係佢嘅遺產啊！咁啊，好緊要嘅呢樣嘢，在聖徒中咧，就係話咧，唔止到咧，唔單止係一個人啊，唔單止係一個人嘅開心啊，係咧係冚唪唥人，係好多人一齊分享，好似一個喜宴咁樣嘅。咁樣咧，呢一啲喜宴咧係點樣咧？將來的永恆的生命度，我可能是見到我逝去的，在主裡逝去的親人朋友，又可能見到呢以前以往的為這個信仰守護的保羅啊、彼得啊、摩西啊，這樣即是可以，即是那個想像是可以很遠，可以見到主耶穌。這樣呢，其實這裡是聖經裡面都有講過，他說此後我觀看見許多的人，沒人能數過嚟，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呢度係講緊乜嘢咧？呢度係講緊神要將要同子民一同得嘅基業，神將佢嘅豐盛咧 share 俾我哋，即係好似佢嘅德性咁樣啊 ，share 俾我哋啊。咁所以咧，我唔能夠係再多講究竟係乜嘢景象，但係。只能是跟大家讲，保留一个生命的彩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彩蛋永远是即哇引人入胜的嘛，保留这个生命彩蛋。那我们有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知道讲基业嘛，即是 inheritance 产业嘛。那我用这个例子又是得过阿星的同意的。那大家都是可能知道啦，这样阿 Kelvin 和太太 Cathy 在新加坡结婚，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最 sweet 的 moment 是什么呢？讲一下最 sweet 的 moment， 即是最甜蜜的 moment， 可能就说、他们 kiss kiss 啦，是不是、啊、那个的哎呀个新娘好 cute 啊，这样呢、那个高度呢要担凳仔啊，这样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啊，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啊？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当我预备个讲章预备到得基業呢一個 point 嗰陣時，其實我最個心感欣慰咧，就係阿 Cathy 同阿 Kelvin， 佢哋係詩歌嘅呈獻入邊，佢哋嘅分享入邊，佢哋唱首歌《Goodness of God》神的美善，佢哋喺將佢哋嘅婚姻入邊見證咗神喺佢哋嘅生命度，呢一樣嘢正正係咧係神得嘅榮耀啊！在他的子民入面，正正就是将我发觉到很感恩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家长，包括现在我们在与主同在的张牧师，他们当从小到大，他们毕生的期望，将最重要最珍贵的遗产，就是福音传了给下一代，而下一代将福音见证出来， 这个是一个得基业非常之美丽的景象，是很安慰而且是神得荣耀的景象。所以 在基督里得基业的我们打包走些什么呢？今天问一下你们，当中有父母的，你给你的仔女或者 有当是婆婆妈妈的，你给你的仔女或者你的孙最大的遗产是什么？的基业是什么？嗱，即係好多人都要諗啊，遺產啊，寫定有啲遺書啊，有 planning 係好嘅，但係佢哋你想佢哋最得到嘅呢一個嘅基業係乜嘢？我相信係福音，因為你唔能夠陪伴你嘅兒女孫兒到永恆，但係福音可以。福音能够可以成全是他们最大的遗产。圣经说呢，我见我的儿女呢按真理而行呢，这我的喜乐没有这个 更开心、啊。那现在你们呢，你们那些仔你们的孙，你见你的仔孙行在 WiFi 中，我的喜乐就没有这个更开心了，是不是这样呢？你想想回去给你大家一个思考。另外一樣嘢，因為神係看我哋為基業啊，係一個好緊要嘅，佢想得到我哋啊，所以咧當中嘅咧，如果你係有自卑，你覺得人啲人話，唉，我都係唔係咁好噶啦 ，I can't do it， 做唔到噶啦，我都冇乜點樣人留意我嘅，我都唔得嘅，唉，比較下你比另外一個弟兄姊妹，我做嘢都係麻麻地嘅啫，我又成日嚇。做錯嘢，我唔 good enough 嘅，冇人愛我嘅。記住，你係神嘅產業，你係被愛，你係被重視。所有一啲你唔得、你唔得、你唔掂、你唔可以，你都係咁上下捱唔得耐嘅咧，呢啲係可能來自魔鬼嘅控訴。求主開我哋嘅心靈，可唔可以 ？OK， 好。去到最後一個何等，有何等嘅盼望，何等嘅基業。同埋何等嘅能力？嗱，我想問啦，一提起神嘅能力，你哋諗起乜嘢咧？創造係咪啊 ？Let there be light 係咪啊？神話神説要有光就有光，講嘢講咗出嚟，神用口講嘅，咁就係創造。呢一個神嘅創造係好犀利。咁我哋再睇下，有冇發覺咧？我由19至到21節，我有啲咩特別啊？間曬嘅，即係平時咧，你讀書咧，你即係重要嘅嘢，梗係 highlight 住嗰個字，間嗰個字，咁就嚇又覺得佢特別留意。咁我去留意呢一個嗰陣時咧，我話唔得啦，太過犀利啦，全部介曬佢，因為實在係太重要啦。因為呢度係講咗乜嘢？神話將佢呢一個嘅復活嘅大能啊，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我們都可以呢，是可以感受到我們都可以有相連的。 OK， 右手邊呢就是講權柄的象徵，神的大能是超越什麼？超越一切的執政的掌權的，即是地上的和靈界的一切的政權他都超越的，而且是不是只是今天，還是永永遠遠永永遠遠，就好像今天在那首歌行萬全榮耀到萬世，一切的權能智慧一切的能力都是永永遠遠的。四個字，神勝券在握，勝券在握。很多人呢，即是来到教会回去听到呢，就说嗱，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 是一个用完美的身、完美的在地上行，他作了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又胜过罪，胜过这个复活，胜过死亡，很有趣的。你胜过罪呢是有些抽象，为什么胜过罪呢？胜过罪，但是你胜过死亡，因为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你胜过死亡，就是说连胜过罪都有胜过。有一句英文字呢，就是说 If you put a nameIf you say a name, Jesus is above it. 即是你讲一样嘢，神即主耶稣复活啦，就是喺凌驾之上。例如咧，我唔能够去饶恕人。我哋讲主耶稣在当中 ，OK？ 我讲粗口，以前嘅我系讲粗口，点样啊？神嘅复活嘅大能凌驾在当中，超过一切，系帮你改过嚟。 我做照顾者的不断付出不断付出不断付出，直至到我到临界点，神的复活能力临界在当中。我有急难，我现在很害怕，不要忘记神的复活能力临界在当中。好像彼得那样，你记不记得彼得呢？他不是走在海边的，行下海边，行喺唔系行喺海边啊，行喺水入边啊，直情咁佢见到周围嘅浪翻腾，佢咪好惊嘅。咁佢讲一句乜嘢？你睇下你记唔记得？有冇人记得？冇错，救我啊！你唔会话，唉，当创天造地嘅大神啊，你系荣耀一切丰富智慧，全部系你嘅咁样。你唔系啊，你一噏主耶稣救我，因为佢信神嘅大能，足够可以拯救佢。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的复活，圣经说我们所信的呢就是枉然。其实主耶稣对他信他跟从他的门徒都有一个预告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讲紧乜嘢呢？原来主耶稣讲紧嘅就系，当佢回翻去天父嘅身边嗰阵时，佢将呢一个嘅复活大能呢一个嘅信息咧，系延续啊，我哋教会啊，系延续佢嘅工作啊，我哋教会系喺个世界上建立教会嘅建立，教会嘅影响力，福音嘅影响力，我哋系原来系可以咧。藉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内住，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大能，因为我们的主仍然活着。我一个例子讲下什么叫做经历神的大能。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将近有几年的 COVID 那个的新冠病毒，我们是不能够回来这个网上崇拜，那一段时间我们是会在 Zoom 里崇拜的，但最终呢有一次呢，我们是终于来实体敬拜了。那样当中呢，我和 Ivan 呢就是要回来，早那一天呢就回来预备了，带定所有的电脑啊、 iPad 啊、插晒啊、插晒机啊、插晒所有的灯试晒，也都叫 Alex 啊、 Karen 啊，你们上网一起上网，我要试一下那种的感觉，那些感觉即是方不方便，那个流程顺不顺畅。那样呢、有晒心理準備啦，個安然啊，咁啊，天父我哋都知道咧，我哋搞掂噶啦，我哋有足夠嘅準備噶啦，咁樣咧啊，點知去到真題星期日嗰日就開始 Zoom 啦，咁啊，仲有個嗰、那個嘅講員係喺香港嘅，就上 Zoom 啦，啊，一開始嘅時 boom 咁樣全部刪曬，全部係冇曬。咁我唔知阿 Vincent 而家喺咪網上啦，我記得你講過呢個字，所以我用呢幅圖畫。唉，你哋真係倒寫羅蟹咯，咁樣咁啊死啦！真係我咧，我係一個咧好緊張嘅人嚟噶。咁我而且咧一見到呢啲咁啊，我話死啦！我話老公啊，老公啊，你死啦！你點啊？你點啊？你快快瞓啦！咁樣嗱，咿呀呀咁又嘈咯喎。咁我當中咧，我見到有一位弟兄，佢開始祈禱。他开始耷低头，安静咁样祈祷。我见到他开始祈祷，我亦都开始祈祷。跟住其他嘅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哋祈祷。当时系鸦雀无声，我哋祈祷求神嘅能力，邀请神嘅大能凌驾在我哋呢一个混乱嘅情况当中。大家你记唔记得呢个经历？记得嘅举手。冇错，我哋邀请神嘅大能凌驾在庄东嗰阵时，咁祈完祷之后，真系得咁样咧。咁我问啦 Ivan 啦，咁佢都有祈祷，但系之后佢都要做啲嘢噶嘛。我话你要做啲乜嘢？佢话我谂起阿 Michelle 嗰阵时 Zoom 咧，咪有个报，我哋每人咪有个报警嘅，我哋嗰个 Zoom start from zero 咯，由零开始啊。他突然间想起这几句英文，由零开始 start from zero， 那就由头由零开始掹过晒所有的电脑，掹晒由头做过。神有神仲紧张过我哋，那么他由头做过，那我哋整个教会的肢体当日都是经历神的大能在当中，神仲紧张过我哋。 咁我有一个咧，系点样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反问一个问题啦，你喺咩情况系睇唔到神嘅大能呢？嗱，圣经度咧曾经咧有讲过第六章咧，就记得咧耶稣咧系喂饱五千人呢一个嘅神迹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咁樣咧，咁啊就嗰日咧，佢就就叫啲人留喺度聽佢度。咁大概咧係有五千人以上啊。咁啊，耶穌咧就舉目看見好多人，就同腓力講啦。佢話：我哋從哪裏買這餅，叫這些人吃呢？咁啊，阿腓力嘅回答就話：就係呢二十兩嘅銀子買餅都唔即係分俾各人都唔夠啦，係唔夠嘅。咁呢個咧？腓力的反應，主耶穌其實想試的就是試下腓力認不認得認同主耶穌的大能，因為主耶穌是能力的源頭。但是腓力的反應是什麼？是不夠的。即是腓力是慣了用自己的分析，用自己的專業的智慧，計過，是不夠的，不夠就不夠。這個是我的死穴來的。我做這個的講道預備的時候，熟悉我人都知道死啦！哎呀，妈唔得啦！哎呀，哇唔得啦！死啦！我就系嗰种人啊！我系嗰种咧，即系临你唔知道，我唔知咧，因为 last minute 咧，即系临急嘅嘢俾到交俾你咧，我就觉得我唔够时间做，唔知嗰个系咪你？会唔会有一啲临急嘅嘢咧？你会觉得系束手无策？咁呢一度可能我哋要安静喺神嘅大能当中。另外一个咧。就是有 plan B 的人，很多计划的人，计划的人呢，或者是喜欢解决的人。其实我们美国的文化是由小就介绍我们要解决问题的学识，是不是漏水喉，家里漏水喉就怎样？ Home Depot 自己来，是不是牧师？爆胎YouTube 自己看，他们自己做。跟住仲有乜嘢啊？裝修啊，好似我咁樣啦。呢排我中意 DIY 啦，即係 do it yourself， 搞到而家一鍋泡未開始啦嚇，即係自己嚟啦，即係乜都係自己嚟嘅。所以我哋嗰個嘅工作壓力，我哋個文化，我哋有生意應酬啊，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嘅要應酬嘅嘢，教會活動啊，好多呢啲咧，我哋會覺得，唉，要應酬呢咁多嘢，仲邊有時間祈禱啊？与其祈祷的时间，不如实际就努力一点，就自己争气一点，自己做。这样渐渐就进入了一个 problem solving， 我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呢，其实我们的信心是会迟钝了的，因为我们是靠的，是靠了自己的，靠了自己的能力的。所以这个都是值得反思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我们在保罗那个的祈祷里面，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盼望，神的大能，还有神的爱对我们的一些回应。主耶稣是超越一切，经文的结尾有讲到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如果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他就自然需要有一个身体手和脚的配合，这个就是落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是要配合主耶稣在地上行出主耶稣要吩咐我们的生命，以致到我们的信仰基础是属天的离地，但是我们可以落地的实践。最后我是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就是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他是中文叫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是多謝，是赫斯特 Hearst， 容易啲。赫斯特，赫斯特咧係一個美國嘅布業大王啦，企業家，而且咧佢係好中意收藏嘅，收藏唔同嘅珍藏嘅畫像啊、雕刻啊，好多嘢。咁佢有一次聽到有一個好名貴嘅有一幅嘅圖畫，佢好想收藏，佢話就派曬佢所有嘅手下，喂。在邊度啊？快啲揾，快啲揾，同我殺散曬！我有嘅就係錢，我有嘅係人力物力，發散曬去揾。咁啊，揾到好耐，揾到好耐，嘥咗好多嘅精力。總之都有一個助手，佢話：赫斯特揾到啦。咁樣，赫斯特就話：喺邊度揾到㗎？ 在你家的货仓。这里是说什么呢？可能我都说了，神这些属天的福气、智慧、能力、盼望、爱在那里，已经有在那里了。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可能我们仍然可能在世界那里找着答案。希望这个坚尼地呢，能够帮助大家坚守坚信，离开知识的层面，在地上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都将我们在参加今天的崇拜或网上的弟兄姊妹当中的他们的心田都可能是被俗世是找住，求主就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窍，给他们的悟性去明白，即是主耶稣你是几咁爱他们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将你给我们的应许盼望牢牢地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每时每刻当我们遇到有困难挑战的时候，就求圣灵的亲自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是不会说是一个很难去面对的处境当中去行我们人生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主，你胜券在握，我们还怕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将一切荣耀尽赞都是归于主耶稣。我们的祈祷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圣名的名祈求，阿们。